从没见过我，只是让我梦成空，伤心不语退缩，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。 品味1033莫名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，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，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，谢绝繁华，回归简朴，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。 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书说到董谦董老剑客，手持判官笔，魁星点人，唰的事儿。奔饿老道，华佗一看愣了，嘿，这功夫他来了，赶紧往旁边一闪，刚躲过去，老剑客爷进步挑中路啊，唰，这笔就奔了华佗的小腹了。这笔是非扎成不可呀，华佗知道躲不了了，扎轻点吧，赶紧吸胸往回收腹。往右边一闪，就听呵，这笔扎到了华佗的胯骨轴上，鲜血就蹦出来了。五娘婆，我受不了了！华佗吓得亡魂皆冒，狼狈逃窜。莫须一休这么一瞧啊，这董化一把华佗打跑了，他得过来。这几个人纯占我有什么便宜啊？再一看旗杆之上吊的贵师弟兄死得太惨了，心说华佗啊，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呢？得嘞，我别在这找不自在了。往回一戳梁天尺，跳出车外，这莫须一休就走了。要是按照贵珠灯的想法追，老剑客爷过来了，别追啊，办正事儿要紧。这大内的大班头汤云一看老剑客爷在这儿呢，董老剑客爷天下第一的把式，他可是顺治皇爷亲封的四大名剑之首啊，国家有事老剑客爷是主管。汤云想到这儿，过来就磕头，汤云给老剑客爷磕头，有事吧说。汤云就把三夺八宝灯的事一说，行啊，咱们先进庙。老剑客爷带着大家伙进庙了，仔细盘问了小道头，才知道国家的宝灯已然被带进剑山了。汤云一下子趴在地上了，老剑客爷爷，您得帮我找灯啊，皇上可给了期限了。汤云，你起来啊，你放心，我给你找去。老人家答应进山找这东西，可把汤云乐坏了。这老剑客爷说得到做得到啊。这时候董老剑客就对双拳侠说，主灯啊，小汤云帮着你带人啊，把你二位兄长尸体放下，被棺材沉殓起来吧，大回家去出殡啊。苏当啊，你赶紧回家，你妈可惦记你， 啊，见着你母亲他就放了心了，你再去你三伯父家中找我。老天可说完了再回头找凤琪贵嫔，一看这俩没了，这俩孩子哪儿去了啊？得了，甭找了，柳瑞呀，带着我去看看你爸爸去。柳瑞答应一声，陪着老剑客就奔柳家营了。来到柳家门前往里走，来到院中，柳瑞就喊：爹，我大爷来了，你大爷都死绝了。嘿，看您说的，凤祥府董大爷来了。赶紧挑帘笼，跟着董千爷俩进来。铁爪飞鹰柳飞熊一瞧，两只手摁着床是以头碰床，哎呦哥哥呀，罪过罪过呀，说兄弟我不能下地行礼，我给您在床上磕头了。柳瑞快给你大爷搬道来。柳瑞搬过五凳，董老剑客坐下了。老三呐，你这不挺好的吗？啊，哎，哥哥呀，您瞧我不能动了，我得了下委了，真烦呐。您想想兄弟我在江湖上没办过损阴丧德的事儿，您是知道我怎么老了，老了我得这病啊，这人家背地里议论我呀，说我柳飞熊办了坏事了，老了在家瘫死了。先甭说那没用的啊，先说说你起病的原因。柳飞熊就把得病的原因跟董老剑客说了。20年前，这柳飞熊啊，闲着没事儿，就爱上河边草地上喝酒去，喝醉了往草地上一躺一睡觉，醒了还喝。头3年，可就觉着两腿发沉了。柳老剑客一想，可能我把功夫搁下了吧。想到这儿呢，二五经的功夫就用上了，想着拿自己的功夫用真气一催，这腿能好了，没想到越催越坏，1年前可不能动换了，就瘫在炕上了。老剑客爷听完了一笑，嘿嘿，就跟柳瑞说：柳瑞爷，把你爹的中阴吞下来。柳瑞帮着他父亲把中阴吞下来，中阴就是裤子呀。老剑客爷一按柳飞熊腿上的肉，往下一按再一抬，这肉随手起来了。不是佛种，我给你治。董老剑客就从柳飞熊的百会穴、整骨穴、左右风池、肾俞穴、环跳穴、膝关穴，还有三里一直到涌泉各个穴位，完全用气功给催开了。最后老剑客爷就按住柳飞熊两只脚的涌泉穴，掌心上一扣，两只手攥住脚，丹田一提气，催动了穴位。柳飞熊就觉得血液周而复始，老剑客爷一用力呀，疼，哎，疼啊，有点疼，行嘞。董老剑客一松手，让柳瑞打了洗脸水，自己洗了洗手，擦了擦脸。老三呐，你这病能好啊？爱喝，喝醉了就睡。你受了湿气了，这湿气本来是虚的，用气这么一催，能把湿气催散了，这病就好了。嘿，你是不明白病理呀，你拿你功气催不行，拿功气一催，病由虚变实了，时间延长了，腿失去知觉了。现在我把你功力给化了，让湿气散开，你得让湿气散了你才能好啊，我再给你用功，你自己可以用功。这就是固本缓原之法，我再开个神功散的药方吧，每天吃一副，不出10天你呀仍然能够叱咤风云。 还是你威震江湖的刘老三？给刘老剑客一头碰床啊，哥哥爷爷，再生之恩，您是我哥哥大恩不言谢，我怎么就把您给忘了呢？四弟妹瞧我来还提过您，哎，我就忘了叫柳瑞找您去了。刚说到这儿，苏小山来了。柳瑞呢，就在老爷的床边摆了张桌子，老哥俩一边喝酒一边吃饭一边聊，吃完了，董老剑客给开了个方子，叫柳瑞呢买了15副，一天吃一副。每天老剑客爷就给柳飞熊增功散气吃药，10天这柳飞熊还真能下地了。三弟呀，你每天吃药用功，再药几天你可就痊愈了。三弟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，你知道老哥哥我的脾气，我得进剑山去腾云找这国宝，找这点东西。哥哥呀，您去剑山您进不去呀、啊、嘿，总有办法进山，你离得那么近，给我想想主意。哥哥，不瞒您说，小弟当初能活动的时候也进过剑山，剑山西北上有个卸甲山环，那是剑山泄洪的地方，这地名呢叫凤眼孔，从那儿能进去。您要非去不可，就叫柳瑞跟苏邓陪您进山，他们哥俩呀也能给您当个帮手。再说让他们开开眼，增加增加阅历，行，那就快办。柳瑞也知道老爷的脾气不能等着，马上就在东庄口准备了快船一只，在上边放了一个马扎。苏登回去禀明了母亲，带着折铁刀来到柳家，哥俩呢就伺候着董老爷子吃完饭。董爷要走了，就跟柳飞熊说，哥哥我可走了，担心的就是你的脾气。我告诉你，不能那么大脾气，凡事都得有涵养啊，性如烈火，这不成。你瞧我老哥哥，我活到这么大岁数功夫不减，就是因为我不着急，臭皮囊。兄弟学着点啊。哥哥我知道了，您是为我好，我一定听您的话，您快去，您可要注意。爷儿仨出来了，一轮明月皓月当空，爷儿仨走到东庄口就上了小船了。老剑客爷坐在马扎上，苏登、苏小山、柳瑞、柳和凤两个人站着，水手摇桨荡橹，这小船直接就奔了白龙江了。小船乘风破浪，真是随心所欲呀、啊！您看这驾船之人是南边人呐、啊。俗话说，南人惯撑船，北人好骑马。这小船直插大江，就来到剑山之下，顺着山根往北转，转出10里地去，小船不动了。水手就跟董谦说，老剑客爷您瞧到了。董老剑客一看，这儿果然是个卸甲山环。老剑客爷一纵身上了岸了，苏登、柳瑞跟着也上了岸了。董老剑客一回头，二位贤侄啊，回去吧啊。苏登啊，你的母亲需要你照顾，嗯，柳瑞，你爹可刚好需要你管。再说了，我进剑山，我本来是为了汤圆，我去取国宝取灯去，可是伯父我也久闻剑山蓬莱岛之名，我也想会会山里的高人，我能打就打，能藏就藏，能跑就跑，有你们俩是我的累赘，更麻烦。柳瑞知道董老剑客爷的身法，跟着老剑客，这哥俩还真是老剑客爷的累赘。伯父您说的对，可您怎么不跟我爹说呀？现在你俩不哥俩回去，回去准挨骂，说我们哥俩贪生怕死没出息，嘿嘿，回去挨骂没关系，回去吧，跟着我是累赘。哥俩没办法，只好上小船往回走。 老剑客爷施展壁虎游墙的功夫就进了这凤眼孔了。看看底下没水了，老剑客爷才下来。到了天井洞一看，周围高山耸立，剑客爷施展开了皎洁的身手，那轻功提纵之术绝了。趁着月光，老爷子就跟一缕青烟似的，眨眼之间就来到了山头之上，往山里头看。嗯，董老剑客心说这英王富昌富宝臣会找地儿啊。这剑山层峦耸翠，嗯，一般人进来就吓回去了。老剑客也往前面看，前面做山岭，脚底下夹劲儿，蹭蹭蹭蹭就来到这座山岭上了。这地方就是铜林经过的地方。董老剑客也想了，我呀上前看看。刚要过去，就瞧见大石旁边有个兵，手里拿着蜡杆枪，鬼鬼祟祟的。老剑客爷心说这小子是暗经，打暗经的，他要赢我，哼，我看看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。老爷子要斗着这兵，他成心往后退，这兵呢猛地拿枪往前一扎，老人家低溜一转身，抬起腿来，砰，这小子顺着山坡咕噜噜噜噜咕噜下去了。剑客爷装成好要追他的意思，这人一看撒腿就跑。董老剑客追他，这小子就钻进树林子了。老剑客爷跟着刚往前一走，就听树林中嘎巴一声响，跑出一人来，快呀！老剑客一瞧，嘿，新鲜，这个人上半截身子不晃不动，走线人。老人家知道了，就追下来了，跑了一段路，这走线人钻进树林子，前面嘎巴一声，又一个。老剑客也知道了，就顺着这弦槽追，这道上就换了几个走线人了。嘿，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呀？老爷子走着走着发现了，哦，给我带这儿来了。眼前一片大房子，红汉高大，磨砖对缝，非常的讲究。在院子里有一棵大树，枝叶茂盛，北房呢跟西房的衔接的地方有一段八尺的墙，砌的泥丘背挺精致。老剑客爷心说把我带这儿来了，这地方是剑山蓬莱岛的险要之地，不然的话就是一个武艺绝伦的大人物的住的地方。嗯，我看看去。老剑客爷拔腰蹭起来，单胳膊一跨这墙头往里瞧，里边是方砖漫地，十分洁净。就在老爷子一跨墙头往里一看，这刹那之间，呼噜，这墙头是活的，带着董老剑客往里就倒啊。这是董老剑客进剑山夜走十三险的第一险。如果老人家要认为这萧小埋伏太厉害没法办，那老剑客爷凭自己的本事用磕膝盖一顶，飞身行落在墙外，什么事都没了。剑客爷不怕，干什么呀？设立萧小埋伏。老爷子艺高人胆大，古人说得好啊，善于求者死于水，善于猎者死于兽。老剑客不怕，不但不往外来，反而胳膊肘一用力，蹭的一下窜进去了。窜在什么地方呢？正是北房的前边。老剑客脚扎实地在台阶下边站稳，嗯，坏了， 这是第二间，地下往下沉呐、呼的一下，剑客爷轻身往上一提，却上了北房了，躲过这二间了，双脚一靠这瓦，滚瓦，嘿，第三间瓦子么一滚，老剑客爷往地上一掉。老剑客爷心说：“这弟弟往下沉，得了，我借劲使劲吧。”借劲一使劲，蹭了一下，一鹤冲天似的，唰的一下就奔这树了。两只手一揪这树干，嘿，这树也是假的。这是老剑客爷遇见的第四险，这棵树连枝带叶带人往地上砸，忽悠一下就倒了。老剑客爷一把两把裸住树叶，从空隙中蹭地眼飞起来了，往空中一纵，那董老剑客目如鹰隼，唰的一下飞鸟投林，就奔了一个木影背了。这木影背两出水，当中是起几的泥塑瓣，老剑客爷脚尖这么一点，正好点在影壁当中，嘎巴，这影壁是一分两开。这是老剑客爷进剑山遇见的第五险。董天董化一双脚往里边一掉，哼，剑客爷乐了，往上一提起，两只脚一蹿，刚拔出来影壁，嘎巴，这影壁墙又合上了。董天董老剑客右肩膀往下一沉，唰的一下就落在南屋的前边的脚一点地，嘎巴，吱溜，啪一翻板，老剑客也往上一提起，往前一窜，嘎巴，吱溜，第二块翻板，老人又往前一窜，嘎巴，吱溜，第三块翻板，嘎巴吱溜，嘎巴吱溜，第四块，第五块，第六块，第七块，老爷子就到了大门口了，把老剑客爷累得筋疲力尽，用最后一点的力气往大门外一窜。老剑客爷真没劲儿了，也没想到门外头还会有萧萧埋伏，这儿还有一块翻板，嘎巴吱牛咣当一下啪一翻，就把老剑客爷给扣到里边了。假墙假房假院落假树假影背，门里七块翻板，再加上门外一块，八块，八加五十三呐。这个地方是剑山蓬莱岛的十三险，这段书就叫老剑客夜走十三险。除去门外头这一险，里边一共是十二险。像董谦、董化瑜这样的本事，掉下去不死必伤啊！还好啊，也就是老剑客爷到十三险这儿，这个坑呢是个净坑，他摆这萧萧埋伏的，这脑筋也用尽了，可以说是强弩之末，一丈二剑方，一丈二剑深。底下是二尺厚的干石灰面，用这架子呢把上边捧起来了，留着一尺五的翻板口搭的翻板，上边通着总弦通着分弦，老剑客爷掉下去这一刹那就发现了底下是生石灰面啊。老剑客爷放心了，虽说放心了，嘿，董老剑客心说我不能掉下去滚一身石灰，所以他往上一悠，用尽最后的点力气就到了这坑的边上了，用右手往这土里一插，噗，这身体呢就粘在墙上了，这功夫叫挂画。剑山蓬莱岛十三险归太平大寨管，下边设着总头管理分闲，这总头姓什么？姓崔，带着四十名兵丁住到窝棚里头，他这儿呢有分闲。这十三闲哪一闲要捉住人了，这走线铃一响，这转盘巴巴就掉下来。今天晚上崔朝没事带着这么些人在窝棚里说说笑笑，突然间走线铃响了，这转盘忽悠悠要下来，快瞧，喂，一险拿着探山的了，哪知道

从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一零三三广播书场。 上回说，咱们说到老剑客爷夜走十三弦，管着十三弦，这分弦这儿有个窝棚，四十个兵，头姓崔，正聊天呢，铃声响了。一弦二弦三弦四弦，一直到十三弦，吧嗒一声，这转牌才掉下来。嘿呦，这姓崔的这小头目把舌头吐出来，吓得都回不去了。我说这小满，我姓崔的可是山里老人，想当年大元帅的爹镇西洋朴林朴老英雄修好了十三弦，这玩意儿崔头您怎么了？崔头他我琢磨呢，当初修这十三弦里边还什么都没装呢，王爷君臣来看，大军是莫奇道长功夫最好，十三弦就掉下去了，这了音大和尚到九弦就翻下了，老君是燕普燕云峰走到第七弦，剩下没过三弦的，谭大才才走了三弦，还是人家爹弄的。今天怎么这位十三弦都过了，最后这转盘才下来？老狐仙吧，冲外，少说话，跟我去瞧瞧去。大家伙拿着绳子，拿着大竹竿，拿着挠钩，点着灯笼，就跟着崔头来到十三弦了，把这分弦给关了，把翻板挪开了，露出了四方的口，举着灯笼往下照顾他，什么都看不见呢，看不见。我说没事没事，你们看俩拿着杆子就打这翻门口上放下去了，一直到底儿啊，顺着周围转了一圈，头没有。嘿，这没被抄起杆来的，你真给我来。他在上边闹了半天，哎，崔头，牌掉了，这里边可没掉进人去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他有啊。这崔头气坏了，抡圆了给这梅匪啪过一大嘴巴，把梅匪打得转了一圈。我说你怎么糊涂啊，你往这四边上找找捞捞啊。这梅匪被打得火烧火燎的，摁着腮帮子，什么转着圈，底下没有让我转圈捞，气得他抡圆了给这头一嘴巴，啪把崔头打了一转一圈。崔头有脸，我说你怎么敢打我，我打你啊，让你明白明白，上边掉下人去要掉到帮上的吗？啊，梅心呐，怕这崔头生气，赶紧过来了，冲这梅飞一瞪眼，兄弟，也许掉的人太轻了，往下一掉呢，被风一吹，吹到上边去了，我捞。梅心往这边上一捞，董老剑客爷心说正合适，一伸手就把这钩杆子抓住了。有人呢，他有劲儿啊。这梅心这么一琢磨，哎，崔头还真勾住了，搭着来，捆上。这梅心呢往上倒这杆，倒了两下，啪这么一甩，扑通一下就趴下一位，几个兵过来按着就捆。捆上了，赶紧解开吧。头儿，您怎么趴下了？我觉得脚脖子底下有人一搂我，我就趴下了。你们就捆我啊？这，哎，头儿，这翻板底下是人呢。大家伙往四围一找，没有。就听东边有人喊：“哎呦， 可把老爷子我摔坏了，这么大的力气把我甩出这么老远来。 嘿，东边啊，追！ 四个人顺着声音就往东跑，呼啦呼啦，大家伙跟着在后边，一边跑一边喊。跑着跑着，就听西边有人喊：“ 逃过说了，逃过去了，我在这儿呢。” 头西边喊呢、啊，这回大家伙一转身，呼啦啦往西边跑。跑着跑着，东边又喊上了：“ 逃过了说了吧，我在这儿呢。” 大家伙又往回边奔东边跑，一会儿东一会儿西，跑的血都奔了心了。哎呀，受不了了，不跑了。这四十多人坐在地上，拿手托着下巴颏，呼哧呼哧，净剩下喘了。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，他，我跑不到了。这崔头呢，在这站着呢，站着他也喘呢。我说众位，养兵千日啊，用兵一时。平常日子，我们吃饱了睡觉。今天晚上这位爸爸跟咱们开玩笑啊。我说爸爸，您到底在哪儿呢？身后头有人说话了：“ 小子，我不是在这儿呢吗？” 崔头一回身，就把老爷子给摁住了：“捆！”这兵丁过来就捆呐。大竹竿一抬，灯光引路，就把这位老爷子抬到太平寨了。离太平寨有几里地了，前面灯光一闪，来了十几个人：“ 哎，前面是崔头吗？”“ 哦。” 众位少寨主啊，啊，是我呀，小崔啊。 其实呢，他都五十多了，那少寨主都二十多岁，那不成啊。官大一级压死人，在头面前五十多岁人小崔， 我说小崔啊，小崔啊，十三姐拿住人了，不错呀，最后一姐拿住的，是啊，嘿。 这位本事可够高的，老寨主可说了，二十多年了还没有一位能走十三险的，这是头一位。 说着话呢，这几个少寨主就到了崔头的面前了。崔头可就跟这位少寨主咬上耳朵了：“我跟您说，捉住的是一位百岁挂零的老爷子，神通广大，八成是狐仙。”这崔头就把刚才的事说了：“少寨主位，您可留点神。”这几位少寨主也有点含糊：“ 那你抬着啊，抬着，跟太平大寨。” 这样呢，大家伙抬着董老剑客就往前走。老剑客爷让他们抬着往前头看，两边呢有两盏气死风的白纸灯笼。上边有字：“太平大寨。”这几位少寨主赶紧跑进去了，拿出了一捆弄湿了的绳子，重新把董老剑客爷捆得紧紧的。一位少寨主直接奔上房禀报老寨主，老寨主在屋中坐着呢，穿着一身蓝，腰中系着绒绳，肋下佩戴一口刀。老寨主黄白净的花白胡须，这刀可好啊，四尺多长的刀苗子，一巴掌宽，鲨鱼皮鞘，嵌珠镶宝。这刀把呢是个龙头，一片一片的龙鳞闪闪发光。老寨主脚下穿的是福字履鞋。少寨主上前施礼：“启禀师傅，十三险把被擒之人已然抬到门前了。”“ 嗯。” 老寨主点了点头：“带进来吧。”“师傅，背着的可是一个白胡子老头，这不没用的话吗？啊，老头有什么关系？”“师傅，据崔头说呢，这老头子不是人。”“不是人是什么呀？”“是狐仙呐。”“ 什么话呀？”“ 真的， 师傅，这位少寨主就把崔头的话全说了，这老头怎么被逮着的，半道上呢又怎么耍笑着他们。老寨主听了一笑，嘿，什么弧线呢，带进来。没事，叫崔头的在门外头等着，然后两个人架着董老爷子的胳膊给架到屋中。剑客爷在屋中这么一瞧，这位老寨主满脸正气，就知道这寨主是正人君子。老寨主就瞧董老剑客，嘿，这老爷子得多大岁数了，精神百倍，二目如灯，筋骨健壮，绝不是平常之辈啊。老朋友，为了何事探我剑山蓬莱岛啊？剑山蓬莱岛老夫不用探呐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出入自由，并无阻拦，不需要有什么缘故。说完了，右手一缕汗下的银髯，嗯，老寨主右手一指，老朋友，您不是被捆的呢吗？吓得这些少寨主蹭蹭窜出多老远去。剑客爷右手往这绳套里一插，哎呦，我忘了，谢谢您给提了醒的，这不是捆人了吗？说话背转身形，让这位老寨主看，老寨主一看还真捆着呢，嘿嘿，老寨主心说，就冲老爷的这手功夫，剑山蓬莱岛里边这么些高人，没有一个能会的。老爷子肯定是人间的剑客，武林中的侠隐，成名的老前辈啊。老爷子，您游戏三位，谈笑之间现决意，一定是威震武林的老前辈，敢问您上姓高明啊。哈哈哈哈，董老剑客爷双臂一震，这绳啊自个儿就掉下去了。老人家两手一托长髯，朋友哎，你是巨眼识人，可敬可敬。老夫世居陕西凤翔府西门里，四大名剑客乃是皇帝一口亲封，我排行在首，姓董名谦，字表化一，江湖人称郑古侠。老寨主听到这儿，站起身形，那头便拜。原来是老剑客爷，大名鼎鼎的老剑客呀，莫学后进，不知多有冒昧，请您原谅。起来起来吧，看你仪表不俗，请通名姓。老寨主一通名姓，董谦董华一才知道这人是谁。那么这人是谁呢？在山东宜州府城南18里地兴隆坡，这个地方啊风水好，山水相间，风景清幽，民风古朴。就在这西口路北呢，第一家住着姓马的，第二家呢住着姓智的，主人姓智名瑞，老妻是韩氏夫人，夫妻有一个儿子叫智亮。这智瑞呢是武进士出身，挺好的武艺，官居宜州府的总兵，不但是个清官，而且为人忠厚。韩氏夫人是大家闺秀，老夫妻相依为命。智总兵年老退隐山林了，回到兴隆坡归隐了，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，目不睹斩将覆车之危，乐老林泉，闭门克子了。智亮18岁这年，老总兵叫他到泰山降乡还愿，智亮遵父命就奔了泰山了。到了上方娘娘庙烧香，到娘娘庙烧香的人太多了， 而且烧完香没有不去看日出的，质量也是一样啊。既然来烧香了，也去看看日出。烧完香之后，就到了日观峰去看这日出。从中天门到南天门，这善男信女络绎不绝，绿绿行行的。知亮呢就走到了后山，他想从灵岩寺下山。走着走着，见前面一块，这知亮就觉得眼前白花花一片，闪烁不定。嗯，什么光照的？知亮迈大步转过去一看，嗯，只见山涧里流着清水，在水边上坐着一位老道长。这位老道长仙风道骨，细挑的身材，穿着蓝色道袍，系着丝绦，蓝中间厚点银靴，盘膝而坐，须发洁白。在老道长左右有两堆石头子儿，压卵石啊都跟拳头这么大。老仙长右手往上扔的压卵石，这石头呢就在老道长面前画一圆圈，然后落到仙长的左手。老仙长可不是扔一块压卵石啊，扔起十八个压卵石，整整的就在老仙长面前是个大圆圈。这功夫叫什么呀？知亮懂，他爹跟他说过叫十八子混元一气，不容易啊。因为人的力量呢往上扔比较慢，石头往下落的可就快了。老仙长能让这十八块压卵石上也好下也好，相隔一边远，快慢一样，用内力来控制这石头，唰唰唰，十八块压卵石就如同流星赶月，这石头光滑映在水面上晃人的眼睛，质量可看呆了。老仙长知道身后有人，就把一块一块的石头收起来了，十八块石头全都放下了。老仙长站起来了，不良佛，贫道在此消遣，何人窥视？知亮一看，这位老道爷面似银盆，飘飘然，神仙气概，赶紧就跪下了。仙长爷呀，是弟子偷看您老决议，未敢惊动弟子，给您磕头了。起来起来，你怎么会知道我这是决议呀？老仙长，弟子家父跟弟子说过，您这是一粒混元气，不是世外高人，不能练到这么好的程度啊。哦，你住在什么地方啊？弟子住在宜州府兴隆坡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弟子名叫智亮。哦，令尊大人怎么称呼啊？家父姓智，单名一个瑞字，乃是宜州府告老的总兵啊。耳闻过，是个好人呐，忠厚的总兵爷呀。志亮啊，你想学艺吗？弟子立志向学，苦不得名师指点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你就随我来吧。老仙长带着志亮就往那密林深处走。走到密林深处，就看见前边有一座山洞，山洞上边三个大字，九如洞。老仙长把智良带进来，智良往里边一看，这个山洞里挺宽敞又干净。老仙长坐下了，智良啊，我问你，你真想学艺吗？弟子确实想学艺。好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地方是泰山中峰，我是泰山中峰派门户啊，我有师兄弟十个。我的大师兄人称踏破五湖无忧草蒲阳正，二师兄是登泰山小天下 遍观宇宙八卦云真手，姓严名锦。三师兄醉卧马鞍山，听琴手裴汉生。四师兄是玉带黄河九正清，老寿星长眉手张斌。我的五师兄是双真无敌盖江南，赤发金须手萧金鼎。我行料啊，九如道长梁艳平。我的七师弟是万丈光芒赵环宇，混元首东方宫。八师弟醉骑黄鹤游五岳，逍遥手西门迪。九师弟啊，是朝游东海暮宿苍梧多头凤魔云手宫野长明。十师弟是金鳌吊手上官云土。我弟兄都出自武定府弥阳山斗母三清观，你听明白了吧？志亮啊，你要想随我学艺，你回去跟你父亲母亲商量，如果二位老人同意了，愿意你来泰山学艺，你呢就到九如洞来找我，如果不愿意你就别来了，好好在家中伺候你的父亲母亲啊，在堂前尽孝吧。志亮赶紧给老仙长磕了头，弟子谨遵恩师之命。然后就辞别了老仙长，从打中方转到前山，回到家中拜见父亲母亲，就把遇见仙师的事情说了。志瑞可知道这师兄弟十个大名啊，就问儿子：“亮儿啊，你想去学艺吗？”父亲母亲，你二老春秋已高，而应承欢膝下才是，有道是父母在不远游啊。哎，智睿老人一摆手：“儿啊，游必以方啊，这四个字你怎么就忘了？如果能遇见高明的老师，是千载难逢的良机，岂能错过呀？”啊！说到这儿呢，老人家就看了看老伴儿，老夫人也点了点头：“去吧，只要你愿意就行。”二遵命。这样呢，志亮就把东西收拾好了，又到东院看了看好朋友马碧晨。就把照顾父母跟照顾家中一切事务托给哥哥托给嫂子了，然后任道登城，就来到九如洞面见梁道长学艺。因为志亮呢从小跟爹练武，已经入门了，腰腿都成了，梁道长是高人，教起来就省事了。日新月异，志亮的武艺猛增，光阴似箭，日月穿梭，眨眼之间12年了。质量的本事学成了，老仙长就把质量叫到自己面前：“徒儿啊，12年了，离家在外12年，你的父亲母亲年事已高，回去孝顺你的父亲母亲吧。”质量跟师父告辞回家，途中得宝刀，下回再说。 把我所有感情全放在一旁，跟着你到处流浪，只要你记得给我一点温暖的眼光，好让我整夜疯狂。什么人都不想，什么事都遗忘，今生我要住在你心上。一人有一个梦想，两个人一起分享，三生有幸能找到你在身旁。一人做梦叹凄凉，两个人不会怕慌，三辈子都只为你守候寂寞夜。Oh, oh, oh. 要